创维特约之锵锵三人行，由创维电视赞助播出。精彩想重来就重来，创维可露大夜精。 锵锵世界，哎嗨，好好好，世界杯总算结束了，可我苦死我了， 口都改不过来了。 锵锵世界杯 终于过去了， 折腾半个月了，哎呦天哪！我看世界杯啊，也是徐老师那天讲的，说中国人呢、非常有意思，世界杯啊，在人家欧洲都没有在中国这么热，所以你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你是会看不会看，爱看不爱看，反正都得 说，反正都得看。 今天很高兴，围绕着我们这个节目啊，有很多这个观众啊，他们这个 QQ 群，他们自己组织一些那个帮派，就是 帮派， 就不是给我们推荐话题。今天其中一个帮派的这个掌门人还来我们录影现场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带来你看这个什么凤凰于飞，和鸣锵锵，这是真是老观众，连咱们名字的来历他都能知道。 这个上面有 刘长乐。 哎呀，行啊，小严，那真会摆。 楚留香。 哎呀，我看是阿庆嫂了。 阿庆嫂也行。 你知道阿庆嫂是谁吗？ 我不知道阿庆嫂谁。说听起来是个嫂字辈。现在对嫂字辈有点意见。 对对对，你知道胡长奎就行。哎，咱就说今天这个事儿啊，这个正好两位都聚会在北京，好久我就没见秀媛了。 对。 而且徐老师呢，你看来北京啊，还赶上北京地震。 哎呀，这个地震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小事儿，对这个北京朋友来讲可是大事儿。 可是大事儿，我跟一帮老太太在外边待了半个钟头。 躲哪儿了？ 哎，徐老师到北京来干些什么？ 去了故宫，走到一半的门关掉了，前后门都关掉了。然后出来几个这个保安呐、军警这样的，然后我那么以为发生什么事，然后他说前面有外事活动。就堵住了，就在那里，然后就有外事，然后呢？一会儿就看到一些可能是外宾吧，但也有一些中国人陪他们那边走过，然后这里的很多这个民众呢就围在那里，远远的一排在那里看，等他们走过以后呢，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吧，就可以自由行动了。这个事情我有点困惑，就是说我去过很多很多的皇宫啊或者参观的地方，我碰到过一次，在埃及的博物馆有个木乃伊的地方，你知道，专门有一个展览会，说明了不能拍照的。就我呢，我想很遗憾的，这么珍贵的这个木乃伊不让拍照，可是旁边就有两个欧洲人在擦拍照，我看他们拍照，我也拿出来了，马上一埃及官员就把我制止了。哦，原来人家是外宾，你是普通的参观游客，所以人家可以拍照，你不能拍照。我的问题是，就是说，比方说罗浮宫。他会不会因为有接待一个什么团，把他这一天就不是封闭哈？他所有封闭那也是另外一回事，说我们今天不开放那是什么？他只是再把其中的一部分啪隔起来，就让其他的人分开。 就这个， 但是你倒过来讲，因为我在等的那个时候，我也跟旁边保安的人拿话筒的人在讲，我说这个，他说你要不这么做的话，你安全问题啊，而且历来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呢，大概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习惯的。他们都很高兴的看，他们今天能看到外宾了，都很高兴。 不至于吧？现在我还那么没见过外国人吗？ 对，不是高兴，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这个规定是成熟了，已经就变成一个 习惯。这个熟是什么形成？就是那个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等级制度。 也不是，其实就是因为东方人其实本身就有一个顺从的个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自己本身就在很多的时候是属于比较弱势的。 但是我在香港的那个百货公司里碰到泰国的首相，他姓 啊， 前几年就这么近 的吧， 真的就这么近，我还奇怪呢，我想这人怎么这么脸熟啊？一想哦，这泰国首相，然后他就在那里逛商店，然后我这才注意到周围有几个人盯着我。因为我盯着他看，周围就有几个 便衣， 他的几个保安看，他现在也没有注意，然后我就发现周围有几个便衣在注意，他们在注意，但是也没有任何表示。然后他已经走在那里，也没有很多人注意他，就在海港城这个 Lancaster 就是那个百货公司里边，他就这么逛逛逛过去， 人山人海。 哎呦，他现在成间谍了啊！ 不是，徐老师一看就没有危险性了，对不对？ 不过这个 是吗？ 你看起来就像是那个保安队里面的其中一份子，而且是文胆。 不要光注意他们那些特权者的这个保安问题，对吧？更值得担心的是我们老百姓，我们普通民众的保安问题，对吧？比如说最近你听说了吗？那个非典，我们中国大陆啊有一个非典英雄 SARS 就是那个 非典英雄 钟南山。 哦，我 听说过吧？ 这位院士， 他不得了啊！这个他这个电脑啊，好家伙，这个医疗机密啊都在这个里面，结果呢被人抢了。 啊？什么时候？ 在街上啊，就前一阵啊，广州啊，由此引起一些争论呢。 广州啊， 在广州，哎呦，你不就在广州上学吗？ 我在广州上课，对呀、 啊。没错，我跟这个钟教授不是钟老师啊，这个有同感。我早年间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我的包也被人抢了。哎呀，那个徐老师，你说那个印象啊，在我心目当中印象极深，像一个电影，就是大概半夜一点钟。我背着这么一个包，然后从我身后这个摩托车后边还带着一个人，咵一下就把我的包抢过来跑嘛，然后你本能的你会去追吗？我本能的去追嘛，结果我这一追他咔摩托车停下来了，后座上那小子下来了，啪弹簧刀就出来，就这样对着我，哇，就没办法，我就落荒而逃了。我就是你本能的 抢了他的包， 对，好像你抢了 现在你抢了他的包， 根本就不跑，咔，我就觉得表情非常木然，啪，就这样。 所以他其实是已经非常有把握，说他其实会没事，而且他确定你不会反抗。他也万一要是伤害你， 当然这个钟南山院士他的电脑很重要、是吧？十天就破案了，就给找着了， 找着了 。但找着之后，他大发感慨，说现在这个社会啊。年轻人在街上要帮我也不敢相信了，谁知道你是好人歹人？ 是不是因为他钟南山重要，所以找到的比较快，还是说是偶然因素？ 有这个猜测，但是呢，就是你，咱好比再举一个例子，假如说一个国防科工委的呢，他的电脑那就是重要啊，那当然那就是要重点破案的。这个资料关系到很， 我的朋友北大教授陈平原呢，在被广州火车站那个包被偷掉。那里边整整一部书稿，那时候还没电脑呢，整整一部书稿，那很重要，没人帮他，就此就不见了。他每次碰到都讲这个事情。 我那个包里，按说也就也重要也不重要。我有一次这个给人抢了，这个里边有一个那个数码相机，那时候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那数码相机里拍的全是那个中华小姐三点式泳衣的照片，是吧？我说那个玩意儿很重要。 那也跟中南最后 因为公安机关英明神武破案了，把我找去，然后把这个相机给我看，我最关心了。我说那里边那个照片呢？对不起，全删了。他说你想知道那个犯罪团伙吗？我说想了。他整个犯罪团伙的照片都在这个相机里，我一看。那是十几个人的这个打砸抢的这么一个集团，他们拿了我这个相机之后啊，在屋里，在一个出租屋里自己给他们拍，然后公安说，就说是这个抢你的那个人就是他。我一看，一小子站在那个床上，出租屋里的那个床上，这个姿势，身上纹着一条青龙，然后我往后看，我说这里边怎么还有俩小姐呢？这公安说，这俩是就是坐台的那种小姐，这俩小姐是这个犯罪团伙的女朋友共用的女朋友，你知道吗？这俩女的和这得有十几号人，就住在这么一个地方。哎呀， 所以你的相机还变成破案的工具了。 哎，没错，来接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喜传天下，人人欢喜。周末大放送，天籁的美声触动您的心弦，天使的回音唤醒您对和平的渴望。吴一虎、许戈辉联同来自40多国儿童，带来凤凰之夜。 世界同声送和平。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为您留座。 主要是这个钟南山啊，他表示啊，就是前些年咱们不是废除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吗？他说这个事情欠考虑，或者说这个咱们是不是应该再重新考虑？就是他认为呢，那这个过去我也听很多人这么说，就是说这个收容遣送制度这个完了之后呢，这个治安呢不好办，因为不少这个流动人口啊，确实就发现呢发案率增加了。但是这个事儿呢，这钟南山说了之后，这网上一大帮人又骂钟南山，说这个人权呐，说这个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对吧？但是也有人支持他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这个事儿。 你觉得呢？ 徐老师，我自己觉得，其实因为我常年在国外跑，然后我在美国也待了一段时间。美国其实也有很多像这样的游民，而且大部分其实他都不是这个城市本身的，都是从外地流浪来的。那的确是会造成一个治安的死角。可是像美国人，他就是这个叫做 transient， 就是他其实会把这些流浪汉哦，就是以一个最人性本善的一个出发点，他认为其实你没有犯罪之前，我们都要把你当好人。但话说回来，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在经过那个流浪汉的面前或者是其他的时候，说心里会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他其实是不是饿太久了，他是不是要钱，或他包包里头有什么。那美国其实也有那个收容机构，就是说我愿意安置这些人，可你知道像美国这些游民，他是不愿意去被安置的，就是人权。 你看这秀媛说的这个，就让我想起我前一阵在咱们节目里我还提出一个问题，就好比说我们的民工是建设者，对吧？而且许多民工的人品比这个非民工还要好，这是肯定的。可是我问一个实在的问题，你走在路上，尤其是晚上，周围有几个 你怕不怕 那种民工打扮的人，有时候把衣服搭在光膀子上，你怕不怕？你躲不躲？我有一种神经病，我就发现呢，我现在走在路上啊，我不能容忍人走在我后边， 就是 要有几个人走在我后边啊，我总是会等一等让他过去，这是一种神经病了。但是这是一种对这个社会治安的不安全感。 但你走在他后面他也怕。 对，我宁愿我在他后边。 我当时呢处理孙志刚这个事情，然后就废除那个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好像是因为一个案件， 对， 而且呢就是就主要的目的就是你这个执法机构要人道的对待，就算他是犯法了你也要人道对待。但是一律取消，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关键是他对待的方法不好，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收容制度不好， 就从某种人权上讲，比如说那你凭什么收容我， 像香港哈，他就有一些法律规定，比方说在某些地方你站在这里乞讨，他就有一个罪名，什么走街啊，什么妨碍交通 啊，破坏什么，他就有 走街， 总之他是有一些简单的罪名，不像摆小摊啊什么。香港他那个英国人的以前定的那些法律啊是非常严细的，当然都是对穷人不利的。我去过法庭啊，那法庭好可怜啊，我为了一个交通事故去过法庭，那个法官上来就问那些，你知道那些方法都是什么？都是买便宜的衣服啊，或者是买一些这种烧的这种串子食品啊，你知道在那地方，那如果被警察抓到就拿了告票就来了嘛，然后那些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然后法官就在上面先用英文，然后用广东话说啊，现在控告你阻街的这个罪名，你承认不承认？下面那个法官，我承认，然后呢希望你罚的少一点，个个都承认的，态度个个都很好的 guilty 什么什么，然后承认。到了付钱的地方，我学的他们一样，我也承认，对不对？到了付钱的地方，个个都在骂，个个都不服的啊，说啊骂了很多的话，说。然后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刚才为什么不多说呢？他说官官相护的啦，你越不承认，他下次罚的你越重的啦。 啊，香港人也讲， 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整个这套法律呢，一定是帮政府的，帮富人的。 其实这个 穷人总是吃亏的，但是问题是他有一套法律，但是他不会用那种就是像上次孙志刚发生的这样的事 情。你知道孙志刚吗？ 我知道， 孙志刚这一大学生在收容期间， 和 那里边黑幕啊，我记得给打死了，那都蒙着被子，梆梆梆，生生就给人打死。 是，你知道中国的事情是走两个极端的、啊，你一面他这么专政集团滥用职权，然后你一废了以后呢，那使得那些你知道有些公安呐、啊，包括那些人，他们也很辛苦，他并不是个个都在这样，他们就觉得我们辛辛苦苦做这些事情，最后还被你骂，我们不管了。 你们爱怎么就怎么吧。 其实现在不是说只有就是说好像我收容你，然后因为为什么这些流浪汉不去，其实也就是有点像监狱风云我们常常看的这种东西。因为其实很多的他们在那边照顾这些流浪汉的人，他们是社工嘛，那社工的本身其实他们也不见得就是完全是志工，你知道志工他是有一个爱心，但社工他是可能被分配去，然后他必须要做一些。 不是不是，中国的情况是这样，那有些像说是刚刚那个典型的，就是说他进来了以后啊， 就虐待， 他就要钱。他不是要虐待你，他虐待没好处，他就是你得付钱，然后你家里人来拿钱把你保回去，你付不出钱我就打你，我打你的目的是为了你付钱。但是这种做法呢，极端的做法使得整个制度废了。我觉得什么事情不能一刀切，我就觉得我这个我这个书生了，我也不懂这个政治情况，可能要比我们讲的要复杂的多。 对， 但是我总觉得一刀切，比方说一个地方出矿难了，然后你就会看到的通知说一个省的煤矿全部停，那可能又有些煤矿是非常安全做得很好的呢，那也被停掉了。所以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是不是对？ 对， 我同意这个。 你这个观点啊，让我这个一咏三叹。我想起很多事儿，我发现呢、啊，就有某种思路，有某种思路啊，其实也不光存在于中国的政府，存在于这个中国一切人，甚至是我们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老有一种什么？你看表现在世界杯上，就是你那天说的大包哄、大起哄。万众一心，这段时间全国人民就这一件事儿，是吧？表现在工作上呢，甚至于你比如像我们节目组就是严打，我就那天跟他们说，我说这就严打，你们觉得哪个节目有问题或者收视率降低了，咵咱们就弄这个，好，这个节目收视率好点了又不管了，然后那头哪头救火哪头去扑火。然后你看表现在我们治安，表现在我们一切就是出了问题，矿难出来了，咵停。那个就是好像全是一种这种严打集中大包哄这么一种思路。 你到故宫里，你发现他这个人为啊，他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这个天下的一个概念， 嗯， 然后你想他世界上中国那么大，发生100件、1万件事情，可是其中有一件给雍正看到了，一件给康熙看到了，他批一个字好了，他批的这一件全国都要雷厉风行做，可是他另外99件没批到的，大家暂时放放，所以下面的人有一套应对方法，你知道，这叫风头。这个事情在风头上我不能。 不过其实徐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一些小老百姓啊、哦、是属于比较无辜的。因为其实刚刚讲的官官相护，就是大家好像是在比较重要的那个关节上，也许你有名，也许你是钟南山，也许什么，你的案子就破得特别快，然后真的像窦文涛东西被抢了，那你回不来，或者是说你真的就有名，那你可能就，那我觉得其实是不是小老百姓他应该要有一个申诉的管道。比如说像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像台湾啊，他就有一个市长他的信箱，就是因为现在网络发达嘛，我随便谁我就要上去。 我们也有什么市长信访？ 那是市长， 台湾的市长件件事都管吗？我给市长， 但是他不是管，可是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然后透过不同的管道，还有媒体可以监督市长的这些工作内容。因为你知道，他其实一个人他的视野是有限，而且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是有幕僚的嘛，所以幕僚很多的讲话会遮蔽真正小老百姓的心声。 所以我的看法比较浅薄，但是我真是觉得言论自由特别的重要。就其他你一切的自由，你后来想想，你只要是言论自由，你只要这个新闻媒体能监督，一切事情都迎刃而解。 他有问题就可以看得到， 对，有人看得到，大家都看到能解决。你看现在就是开放一些了嘛，哎，有些事情能爆出来的，爆出来你就发现就采取措施，对不对？ 你看之前其实大家都觉得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不能动的，像之前陈水扁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媒体 是一个地区的 一而再，对，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去追他的时候，你看，然后他其实现在女婿也追出来了，身边的这个秘书长也追出来了，一条一条一条条的线。他以前大家觉得他完全是在这个所谓的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这个家里面，就是总统府这种东西是完全不能碰的。但是现在一层一层的破，为什么？因为舆论的压力，所有的人眼睛都在这儿。那现在他也没有办法了，他就变成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的女婿做的。然后这个事情我太太不知道，因为她身体太虚弱，现在只剩下29公斤了。然后他也变成，他反过来用媒体的这种同情心跟舆论的力量，想要降低其实很多的冲突。 对对对。 但我觉得其实媒体的力量非常大，因为它可以制衡。 是，当然也是一个双刃剑，是吧？既能救人，也能杀人。 说你的责任大，你的责任就大。 对， 窦文涛的责任大，我没有。 对，责任大是因为能力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群。 日月星，营养全人类。九天长，龙凤呈祥。马英九访日解读两岸问题，小丽看世界全程追踪。 日本有人认为我们是不是会过分的亲中？我要跟各位报告，这个不是亲中，而是关系能够朝向和平跟繁荣发展。 王朝特约小丽看世界，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 我在北京啊，有时候收集点北京报纸上的事儿。你比如就说，这个治安，有一天飞车逃逸，警车追一个破车，破车一个白色富康车，那富康车里那俩人呢，是在一家店里抢了四条玉溪牌香烟，结果这个警车在后边追，咣，他一下撞断了三棵树，就出车祸了。警察就把那俩小子拉出来，才十六七岁，说你们俩为什么抢四条烟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他们说我们开车出来，发现车里没油了，身边又没钱，所以我们那抢四条烟，我们打算卖了之后换点油钱就能加油了。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他有些时候，你比如说街头的一些少年，他走向犯罪啊，这他就太容易了，他好像很容易，没钱了他抢几条烟卖着加油，怎么个想法呢？ 对，而且最近其实你知道，像你讲这个事情，还是就是非常单纯的小孩临时起意，他可能是这样啊。那在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是越南新娘，你知道吗？就外来的新娘，因为现在台湾女孩子越来越晚婚，然后找不到老婆，他们就变成跑到越南去找新娘。就最近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谋杀案，其实就是一个乡下的兄弟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娶了老婆，其中有一个就专门娶越南新娘，娶来了以后呢，他第一个太太就说是被毒蛇咬死的。因为住在乡下嘛，就领了不知道几千万的这个理赔金。然后第二个太太呢，她又去越南娶了一个，然后就是还是名为正娶啊，然后还是有蜜月啊什么，到处就搂着照相，非常快乐。然后这个弟弟呢，就是很体贴的一个老公。就这个第二个新娘呢，在一次火车出轨的意外当中死亡。 对对对，咱们就讲这个杀妻骗保。 你知道对，然后这个是 男的自杀了是吧？ 那个男的自杀，但是其实这个事情现在追到他的哥哥，原来是。可能是这个家族，就是他的哥哥是计划用很多的方式去量这个铁轨的案子，然后这个太太也可能是因为被注射了毒蛇的毒液在死亡的。所以你说其实为什么我现在要讲到这个，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外来人口啊，他们因为没有户籍，或者是说他们的身份，或者是老家住得远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也要同情一下这些外来人口弱势，他们其实自己也很孤单的。然后比如说他为什么去选择越南新娘来犯案呢？因为他死了以后，其实他的家人不太会追究，因为太远了嘛，对当地的法律又不是太了解，所以他可以做完第一个案子以后，然后就当成一个外来客，他就是意外身故死亡，然后再找一个，因为这样子的直接的证据不多，然后其实牵连的人也不多，追究的人也不多， 这是 有的时候觉得外来的人其实 很可怜。对，你反过来说哈，其实很多外来人口他们自己往往也是被袭击的目标， 对， 就他往往 也不安全。 我见过好多事儿，他们呢，他叫死了没人埋呢。 对对对。 你比如像你这么一个有点身份的一个城市户口一白领，你受到袭击还是个事儿。 对。 你知道好多这种人，在马路上不定被多少人杀了，就家乡也不知道，或者就哪个矿难里死的人，为什么点不出人数来？家乡人都不知道他流落到哪儿打工去了。他也没什么 登记。所以讲广东的治安不好，其实情有可原。 对，因为他外来人口太多，而且 警力严重不足。